倾那泪中的欢笑，倾那笑中的泪滴，亲吻我那祖辈的黄河故里，倾那天中的酸苦，倾那苦中的甜蜜，亲吻我那梦中的五星红旗。 向明天，幸福美满向明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

是幸运家，有一个神奇的地方，它的名字是幸运家。我的大冰封爱爱寒得似湖水荡漾，你们一起变成风光，一波声声的悠扬悠扬。这里有最甜美的瓜果，这里有最丰富的宝藏宝藏。啊，新疆，啊，新疆，喀布拉玛干的驼铃唱着新疆的歌谣，沿着乌丝绸之路，我向他奔。是新疆，有一个迷人的地方，它的名字是新疆。红乃似草原如花，孔雀和蜿蜒流淌，拍拍金疆，草草白杨，戈壁新城，葡萄长廊。新疆，啊，新疆，啊，

是别人先去摘，让你心痛不心痛？ 让你心痛不心痛？让你心痛不心痛？ 笑开眼。

个故事，将君明与水情。 七彩的云霞。